敢恨敢梦，我爱我恨我追我哭。 这感情是真是假，不管多少甜言蜜语，不如一丝真情真意。让我轻轻地贴你心房，听他弹出你的回答，不要听那花腔怪调，只想知道温情多少。我祈祷眼间有温情，面前温情多么伟大，他是那枯树怕掉牙，冰霜也会被他融化。这份情感，让你知道心的温暖。我祈祷眼睛有温情，人间温情多么伟大，他心的苦楚怕了牙，冰霜也会被他融化。 青春是一条无悔

睡过爱人的梦中，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，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 告诉我。